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他的名声现在是不是已经被你这种人给败坏的差不多了？辉煌亮银铠，楼高确实打造过一件这样的铠甲，不过你这仿的也太离谱了。 一边说着，他抬手将那套铠甲从支撑的架子上摘了下来，翻到背面。那名中年人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如果说铠甲表面是光滑如镜，那么背面就是粗糙如麻了。泰坦随手一抖，已经有数片甲叶从上面掉了下来。他随手将那铠甲扔到中年人面前。 说你是垃圾都是好听的。楼高铸造的辉煌亮银铠，铠甲甲叶乃是用纯银经过提炼化为银晶打造而成，虽然每片也很薄，但防御力却相当强悍。它那虽然是装饰品，但实用性同样很强。以后不要再打着它的名号招摇撞骗了，否则你也不用再更新成继续混下去了。 那号称楼高再传弟子的中年人此时已是脸色发青，周围围观的平民铁匠们鼓噪声也小了很多。 这人懂不懂办法？ 我跟你拼了！ 中年人抖手从后腰拔出一柄牛耳尖刀，直接就朝着泰坦扑了过来。泰坦头也不回，右脚在地面上用力一跺，顿时一声低沉的轰鸣，强烈的震波骤然将那中年人掀翻在地，而旁边围观的人却只是感到脚下一阵震荡，并未受到冲击。 是谁在这里闹事？ 正在这时，周围围观的人群渐渐分开，只见一队星罗帝国非标准装备的步兵大踏步地走了进来。普通的步兵最多只是配配皮甲，而这更新成的步兵也算是近水楼台，居然都是身着轻型金属铠甲，一共十余人，带头的看上去30岁左右的样子，他的铠甲明显要厚实一些，手握腰间长剑剑柄，大踏步地走了进来。那被泰坦一脚震得七荤八素的中年人一看到这些军人，顿时来了精神，连滚带爬地跑到那位面前。 妹夫，就是他，我正卖我的最新作品，这老家伙前来捣乱，一看就是外乡人，不但指摘我新铸造的铠甲，还出言侮辱楼高神将，快快把他抓起来。 难怪敢打着楼高的名头乱来，原来还是有点背景的。 带走， 住手。 没等那些士兵涌上，一声大喝突然从人群中响起，人群分开，只见一名年约60的老者快步走了进来，看上去很是健壮，步伐沉稳有力，却是一脸的惊容。看到这名老者，那士兵队长脸色变了变。 任怨铁匠师，请不要妨碍我执行公务，否则就算你是铁匠师的身份也担待不起。 那名叫任怨的铁匠师像是没有听到他的话似的，三步两步来到了泰坦面前，瞪大了眼睛仔细地看着泰坦的面庞。 您是？ 我好像见过你，那时你应该是在楼高的手下做学徒吧，现在也是铁匠师了。不错不错呀。 哦，真的是你，泰坦大人。 任怨的身体顿时颤抖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什么？他怎么跪下了？ 看到任怨跪倒的动作，那名士兵队长的表情顿时变得僵硬了，周围平民和铁匠们也是一片哗然。要知道，身为铁匠师的任怨在周围这一片地域极有名望。泰坦将他拉了起来。 哎，别这样，像什么样子？ 任怨铁匠师，这位是？ 哼，好你个混小子，竟然敢抓泰坦大人。就算你父亲斯迪大师在这里，也要恭敬地给泰坦大人磕头。你小子等着回家挨家法吧。我告诉你，泰坦大人乃是我们铁匠协会的副会长，与楼高大人一样，乃是当今天下的三大神将之一。 什么？ 他居然是神将！ 神将！ 任怨此话一出，围观的民众顿时炸了锅。 神将两个字包含的含义，对于更新城的人来说就是至高无上的。士兵队长的脸色顿时变得一片惨白，下意识的后退几步，脚下一软，顿时摔倒在地。 嘿嘿，真没想到泰坦前辈在这金属之都竟然有如此威望啊。 这下想低调恐怕都不行了。 让大家都散了吧，一直围在这里像什么样子。哎，这个家伙真的是楼高的弟子？ 哼，他只是和斯迪大师有几分亲戚关系。哦，斯迪大师是楼高大人的首席弟子，所以这家伙才挂着个再传弟子的名头招摇撞骗。我们是看在斯迪大师的份上才懒得和他计较的。 有任怨这位铁匠师帮忙，麻烦顿时消弭于无形之中。士兵队长灰溜溜地跑了，人群虽然散去，但却都不愿走远，在远处一脸崇敬地看着泰坦，那眼神中灼热的光芒似乎恨不得将泰坦融化了似的。 哎呦，没想到还能见到神将呢。 哎呀，少主，老夫鲁莽了。 少主，神将大人居然管一个怎么看也就20岁左右的青年叫少主。天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唐三牵着绝色的小舞那云淡风轻的样子，任怨不禁有些自惭形秽。他还从未见过如此英俊的青年和如此绝丽的少女。唐三仿佛没有看到任怨注视自己那怪异的目光，看着泰坦微微一笑。 反正我们也要去见这位楼高神将，提前一些也没什么。 少主，我们还是上马车吧，等见过楼高之后，我再陪你好好在更新城中转转。 一行人重新上了马车，任怨也有幸和泰坦上了同一辆马车，直接朝着更新城中心区而去。任怨虽然很想问问泰坦唐三是谁，可他自知身份低微，不该问的还是不问为好，只是在一边指挥着马车前进的方向，一边目光不断地飘向对面的唐三。唐三只是握着小舞的手闭目养神。更新城本身也不算太大，没用多长时间他们就来到了更新城中心区域。马车停了下来，任怨从马车车窗向外看了一眼。 到了，各位请下车吧。 他第一个跳了下去，并且主动挑起车帘。泰坦、唐三、小五先后下车，后面马车的奥斯卡、宁荣荣和马红俊三人也走了下来。众人一下车都忍不住抬头看去，马车停在了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前。抬头一看，这巨大的建筑至少有30米高，占地面积极广，在这市中心区域能够占据如此大的地方，可见其对于这座城市的重要性。整体看上去，这座建筑就相当于是索托城的大斗魂场。在建筑正上方悬挂着一块黝黑的铁匾，上面没有字，只有一柄锤子和一柄凿子两个凸起的图案。毋庸置疑，这里就是那铁匠协会总会所在。这座巨大的建筑看上去有些粗犷，并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大门处甚至连个守卫都没有，但来往的人流却是络绎不绝。三扇大门敞开，从外面就能看到里面熙熙攘攘的人群。 这里啊，总共分为5层，第一层是交易区，铁匠们会将自己得意的作品或一些金属拿到这里来交易，当然也不乏专门贩卖各种金属的商贩。第二层呢是高级交易区，稀有金属一般在2楼交易。第三层啊是铁匠注册考核区，专门进行铁匠等级考核的。4层是贵宾区，也是拍卖区。一些特别稀有珍贵的铸造物品会定期在这里进行拍卖。而5层则是铁匠协会的办公区。哎，任怨，这些都没改变吧？说起来我也很久没来过总会了。 没变没变，这是咱们铁匠协会多年的规矩。您是直接去5层见楼高会长吗？ 既然来了， 总要先去见见老朋友。少主，我们走吧。 众人走入铁匠总会，一层大厅有些喧闹，这里是一个全开放式的大厅，除了支撑建筑的巨大柱子之外，都是空旷的场地，只是在最外圈挨着墙壁处有一大圈柜台，柜台后摆放着各种铁匠铸造的成品。不用泰坦开口，任苑已经率先为他们介绍。 一层大厅主要分为两个区域，左边都是铁匠们寄卖各种成品的，右边则是金属交易区，协会会从中抽取 5% 的手续费，因此前来进行寄卖的铁匠大多都有铁匠师的身份。这里人多，主要是各地的客商，看中了什么物品就可以直接出价购买。 唐三点了点头，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果然如任苑所说的那样，大厅中的人虽多，但铁匠装扮的却很少，大都是客商模样，有的在询价，有的在议价，尽是一副热闹的景象。 相对来说，在总会东西价格会比外面高一点，但却绝对有质量的保证，所有的物品都是经过协会鉴定评测之后才会挂上价格的。外面的铁匠铺虽多，也有可能淘到便宜的好东西，不过不懂行的客商也很容易被骗。 一边说着，任苑引着众人来到侧面的楼梯处上楼。楼梯口有两名守卫，不过泰坦带来的两名族人中，一人拿出了个什么东西在他们眼前晃了一下，自然就放行了。踏上二楼，给人的感觉顿时不一样。二楼没有一楼那么高，也不是完全开放式的，先给人的感觉就是安静。这里被分隔成了一个个店铺模样的地方，两行店铺之间有宽约5米的人行道，在宽广的面积中，这二楼的店铺少说也有数百家之多。 这里是高级交易区，能够在这里开店的都是有一定底蕴的，也同样分为成品区和金属区两大区域。这里好东西不少，但相应的价格也比较高，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转转。 唐三也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几眼，确实感觉上这二层卖的东西要比一层柜台后悬挂的那些东西品质好得多。任苑一直将众人送到二楼上三楼的楼梯口才停下脚步。 我只能送各位到这里了。 好，谢谢你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